白云碎，人像是醉在白云里，共你一起多么美，呼吸声都似诗。但愿接受情意，传授下这份情意，让我倾出心中意，让我倾出心底意，我是从来一心一意。如果还是感到怀疑，愿给我暗示明示，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，能为爱，能为爱牺牲，我愿意 为我多花点心思， 我愿下这份情意，让我倾出心中意，让我倾出心底意，我是从来一心一意。如果还是感到怀疑，愿给我暗示明示，我能让我终会得到你，能为爱，能为爱牺牲。如果还是感到怀疑，愿给我暗示明示。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，能为爱，能为爱。